今天秀了秀，我是爱音乐 DJ 莹琪。今天我无意间在百度上对初老这个词进行了一下查阅，百度说呢，是因为工作压力以及生活紧凑的影响，现代人往往心比实际年龄老得快，不知不觉中年纪轻轻时呢就开始面临了老的征兆。现在呢，不论男女都对老一字显得非常的异常敏感，尤其是在这个物竞天择的社会，我们往往都很难随心所欲，压力、焦虑、恐惧让我们过早地拥有了一颗苍老的心。比如莫名其妙的就会一大早醒过来，再也睡不着了，发际线也越来越高，脱发越来越严重，而且还开始注重养生，逼自己吃不喜欢但对身体好的东西。那么你有以上症状吗？你还认为什么症状是初老的开始呢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打开聊天窗口来给我留言哦。 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 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，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2018年的暖风已经悄无声息，藏匿在川西角落的一处地方。似乎呢，这阵风已经等了好久。找一个阳光暖暖的清晨，踏着晨风，找寻那份清水涤心的牵念。然后这阵风就带领众人来到了金川。梨花的花语呢是纯真，代表唯美纯净的爱情。来到金川，你便会发现，这片梨花真的像一场爱情，有甜也有酸。梨花的颜色不如紫罗兰般娇艳，却是人间最纯净的色彩。花开的不多，但却似鹅黄嫩绿的枝头上添了一层雪白的纱帘，一不小心就被勾去了魂。梨花处处有，唯独在金川。金川，一个你来就会不由自主放慢节奏的地方。今天呢，我们的旅行者就带你走进金川。十万亩梨树占地上万亩，每逢阳春三月，洁白的梨花就爬上了枝头。春风吹来，清香扑鼻，薄雾弥漫的山涧，藏寨碉楼在梨花的映眼下多了一丝柔美。有人说，这里是白云出发的地方，是星星和月亮的家。静静的欣赏眼前这片洁白，恍然大悟，在大自然面前，所有赞美的词藻都显得格外渺小。而若金川的梨花排第二，那就没有什么地方的梨花敢位称第一，因为金川的梨花有三绝：山顶的雪花与河谷的梨花竞相争艳，在茫茫的雪山下，在浪漫的梨花海中，所有的烦恼都可以放下。春风吹落的花瓣吹进了心田，虽说花的魅力转瞬即逝，但它没有绽放就没有春的芬芳。金川的雪梨林大多是百年古树，这些梨树不单单花海，更是流传百年的奇观。薄雾夹杂着炊烟，为金蒙蒙上神秘的面纱。适宜之乡在阿坝江南，在金川。这里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梨花奇景，同样是中国雪梨之乡。三月的金川掀起了蜀地春色的第一幕，如果你有时间，一定不能错过这场春天里的雪。今天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，我们下期见。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，为您12月1日至次年的4月20日开启夏季转入冬季自驾模式。这个季节来这里感受极地风光和湿地冬韵，你可以行走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上，或踏雪寻鹤，或围海迷宫，在一望无垠的冰海面上穿越10000年海上冰排，还有钓鱼钓蟹，在披金戴银的围海中沐浴冬日暖阳，泡温泉品美食。这个冬天来红海滩体验震撼人心的冬日奇景。 乐

初老并不属于贬义词，而是成熟的另一体现。我们逐渐脱离了当初的稚嫩，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和心态去看待这个世界，看待身边的人和事。今年99，我是英奇，愿我们都能爱上不同时段的自己，珍惜每一个当下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， 我其实一年做到回到家，一年到了年底，我一看，哎呀，就今年我大概飞了830几个小时，我觉得

在后次居，也许不需刻意默许。